开枝头。那一年的花前翅膀留下太多愁，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错与对，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。金雀钗与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，霓裳羽衣曲几番轮回为你歌舞，剑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，马嵬坡下愿为真爱魂断红颜。愿为真爱魂断红颜。